爱我不会形容。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像月亮一样沉默，其什么都不说，总是用温柔看我。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其实他们还不够单纯。月亮它可以替我遮尘，继续的问我放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词，叫做人造开朗，说的是原来阴沉内向的人呢，在周围环境的逼迫和刺激下就做出了开朗的表现，比如说变成了一个话痨啊，肢体动作变得很丰富啊，热爱分享，喜欢多管闲事儿。跟对应的天生开朗呢是不一样的，人造开朗呢是一种应激反应，像工作还有聚会的场合呢会出现，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人造开朗的人呢？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远好，剪断了线它就死掉，生命的味道顺就好，喜欢就好，没大不了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记着靠近雨里，靠近风里，结束生命。汽车飘进爱里，飘进心里，慢慢死去。

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过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有人说失眠呢，就像是一个没有人认领的梦，一段言无所向的人生和一场明知故犯的恋情。我们不希望这些发生，但是也清楚这些早晚都要发生，就像终于盼来了瞌睡虫，但是又迎来了黎明是一样的道理。 安详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么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叹气，缠绵眷恋千百般，变得温暖谁爱叹，人一生短暂，守着那知己看不见人世间纷繁，今生和你并肩就要你作伴， 就要你作伴，说声再见心盼起，缠绵

车就要出发，催促我快离开，我的心已超载。你不了解的爱，当失望逐渐将一切都掩埋，没想到害怕更真实存在。 世界离开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把从前想了一遍， 惊鸿，你的惶惑。